再到下一站呢，上来五个，下去16个；再到下一站呢，上来10个，下去10个；再到下一站呢，上来25个，下去37个。就问，一共走了几站？ 你输了。 我这算人呢、啊？这半天啊，我这， 哎呀， 我这算是人了、啊。哎，你的人数都不对，你说这下去那时候车上拢共就33个，下去了37个。 你别管，知道吗？ 连司机、售票员下去上厕所， 下了多少人、哎、你别管。 哎呀， 没问你上下多少人， 我还说这人的事儿该几站呢？怎么这？ 你哎，老板服不服吧？ 不，这 服不服？ 不服还有题呢。 不，这服服。愿赌服输吧，不就是？ 哦，完成了。 怎么着，老板，再玩会儿呀？ 说清楚，说清楚了，这不能算我赌输了。这，我主动组织的公开福利，行不行？ 行， 行不行？ 只要能去玩，怎么说都可以。 好，那就同意这个说法啊。 哎、 嗯、 哎、老板， 怎么样？ 要不要再接着玩呀？ 不了，不玩了。哎、 来来来吧。 不，不要了， 来来来 你接着玩吧。再见，再见。 各位看官，这恶人就得恶人磨，想办法治他才会出钱。不过你要问了，赵老板是谁呀、啊？他可是西湖边上远近闻名的铁公鸡，好打赌，还吃过亏，也占过便宜。因为他精于算计，这回让宋贵抄上了。虽然是赌输了，可是铁公鸡老板想尽办法少花钱。首先，他要伙计们天不亮就去游西湖，这样不用吃午饭就游完了。大家是怨声载道啊，可是呢还得忍着。等到了湖边啊，大家又傻眼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呀接着看。 哦呦，西湖好美好美呀、 啊！就是啊， 哎， 哎呀妈呀，这家伙的、到了是吧？ 哎，有船 的。那个船在哪儿呢？ 就是啊，没有船就西湖。 那儿来了一条小破船。嗯 手把一只摇船的嘎吱吱嘎吱吱嘎划， 走马的汉子，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。 这怎么船上没有烧木 炭？ 那不是老板吗？ 老板在划了、 哎。员工们，咱们上船了，上船。 老板，那怎么回事情啊？ 我掌船啊。我自己掌船，经济实惠。我小时候家就住在荷花店，我是老艄工，会划船，带领着员工们冲上前啊！ 还找辙哎， 他还有辙有韵，有板有眼。 上船上船吧， 对， 上船。 荷花店，如意故乡嘛。 上，你上来，都坐好了， 哎， 都坐好了，咱们开船了， 哎， 开船喽！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啊啦啦啦啦啦！你看，哎，怎么样？ 哎， 你看， 哎呦，这么晕了！ 老板，这船怎么那么晕呢？ 没疯了，这不刚才没疯吗？ 哎呀， 这来疯，我这怎么是打转是 不？ 别吐啊！别吐啊！哎，这么大个真恶心！ 吐 啊！ 哎， 这 吐你这！ 吐我身上了！哎呦啊！哎，别松快，松快！ 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啊！ 松快！ 拉我一把！ 哎呦！别搁这船，还我开船吧？ 不，凭什么你开？还是我？你跟我要钱？你再要 我有水性，别咱都死在上边了， 就不让你划，不让你划。哎，对面的船快躲开！我们的船过来了， 来船了！ 往前划，往前划，赶紧划！哎呦，躲开，开远！ 哎呀，这可好，嘿呀！撞得真结实啊！ 哎，我快点，救命啊！ 哎呀， 救命啊！ 哎，宋贵，你咋掉下去了？咋掉下去了？上来！ 哎呦，来！哎呀， 怎么 还不失身了？ 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把我的桅杆给撞断了？啊，对面的船，对面的船干嘛的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我们的船给撞坏了呀？这应该怎么赔偿啊？ 还怎么赔偿？侬晓得这是什么船啊？ 什么船啊？ 哼，